Thank you.

抬头来，让我看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你又亮啊，好像那秋波银盘样，你的眼睛你又亮啊，好像那秋波银盘样。 在那金色沙滩上，洒着银白的月光，寻找我是踪影，往事从眼迷茫，寻找我是踪影，往事从 能使你发抖，那么不喊神诺亚，神的墓碑也不愁，那么不喊神诺亚，神的墓碑也不愁。阿拉木汗住在那里，吐鲁番西三百六。阿拉木汗住在那里，吐鲁番西三百六。 一来溜溜地看上人才 利亚。那天我在山上打猎，骑着马，正当你在山下唱歌，婉转如云霞，歌声使我迷了路，我从山坡滚下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。 头想要扔去呀来，可是石头仍然握在手里。千条大路通天边去呀来，不知哪 像芬芳又美丽啊。 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，亲爱的姑娘牡丹台，你是我月亮躲在阴